王新，济南人也，以郡县吏积功，稍迁为备阳令。武帝末，军旅朔发，郡国盗贼群起，秀一御史鲍胜之使持府逐捕盗贼，以军兴从事，诛2000弹以下。胜之过备阳，欲斩新，新以解衣服制，养言曰：“使君转杀生之柄，威震郡国。今复斩一心，不足以增威，不如时有所宽，以明恩待。”令尽死力。胜之壮其言，誓不诛。因与心相结后，胜之使还见心，征为右辅都尉，守右扶风，赏朔出幸安定北地，过扶风，公馆驰道修治，共帐办。武帝加之，驻车，拜新为真，逝世十余年。昭帝时为御史大夫，待车千秋为丞相，封宜春侯。明年薨，谥曰靖侯。子谭嗣以列侯预谋废昌邑王，立宣帝，一封300户。薨，子贤嗣。王莽妻及贤女，莽篡位，宜春氏以外戚宠，自新传国至玄孙，莽败乃绝。